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的图文基本功的下篇，叫做产品图例。首先还是照例的开篇定场诗。今天我们选的是这个唐朝诗人高禅的一首诗，叫做《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上一次分享呢，我们讲到了一些产品文档的模式以及应用场合和特点。这部分内容的实践性挺强的，好多人经常会到处找啊，说哪儿有这个好的产品文档的模板。其实模板根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了解文档的目的，能把逻辑表达清楚才是第一要务。只要你能表达清楚，不写文档，就是拍个短片也可以。所以跟我们之前说到一些工具软件的这个原则一样，不要本末倒置，把模板当做目的。那今天我们接着产品文档的话题，产品文档中经常要用到各种各样的图例，我们来介绍几种常用的图例以及它们的功能特点。首先想说的第一点呢是概念模型图，概念模型的目的，是将产品中的业务概念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并且在同时呢，确定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复杂业务的系统中，这个工具非常重要，它是一切业务流程的基础。抽取概念模型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是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可以首先去尽可能的详细的描述系统的各种场景和逻辑，就是用自然语言来描述，然后注意描述中的所有名词。比如我们说用户可以创建账号、设置用户名、登录系统。系统管理员为其指定一个角色，这就是我们对这个系统的逻辑的一个自然语言的描述。那这样简单的一句描述里面呢，就包含了像用户、账号、用户名、系统、系统管理员和角色这样的名词。我们把这些名词把它抽取出来，去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用户和一个账号之间是对应关系，这时呢就要去确定对应的方式。是一个用户只能有一个账号，还是可以有多个账号，或者多个用户共用一个账号，也就是我们说的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还是多对多，多对一等等。基于这个关系呢，可能就能长出用户识别、同账号登录互踢，或者子母账号管理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如果再考虑账号和角色之间的关系呢，可能就是一套完整的权限系统。而有的名词可能是其他名词的属性，比如上面提到的用户名，有可能就是账号的属性。属性和概念之间也会有对应关系，比如说是否唯一、是否可变、是否是与其他概念产生关系的键等等。这个工程师呢，可能会根据这个我们的概念模型去做系统的设计。那越是基础的东西，这个时候越要谨慎的设计。比如说有很多系统就错将用户名作为主键，导致未来有用户需要更换用户名的时候呢，就无比的复杂。我的职业生涯中至少遇到过2次这样的低级失误，要弥补这样的失误，要额外花非常多的精力。所以概念模型的梳理最大的作用是用来回答系统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可以帮助工程师去设计数据结构，去设计这个系统结构，也能帮助业务找到设计出发点。一个产品的架构的扩展潜力，很多时候就受限于这个产品最初设计时候的概念模型的设计。比如说，我们订单管理系统在最初设计中，订单和标的之间的关系被设为一一对应。那将来如果说你要做多产品的搭售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产品技术团队就会非常的痛苦。概念模型图呢，通常是用 UML 中的类图或者传统的这个数据库的 ER 图的结构来绘制，突出概念和关系。去询问自己每个概念实体和另外一个概念实体之间可能有的关系。对，说到这个地方，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在做知识图谱，其实概念模型的设计很像知识图谱，我们也是从一些自然语言或者一些语料里面去抽取实体，抽取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实体的属性等等。也有人会说呢，这样的概念模型应该是工程师在做概要设计或者数据结构设计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产品经理考虑是不是早了点儿？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一个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需要共同关注的地带，甚至产品经理的职责更重，因为它背后更多的是业务上的前瞻、取舍和判断。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呢，他会讲 DDD， 是面向领域的设计啊，领域驱动的设计，或者 OOD 就是面向对象的设计。然后他们通过这样的设计方式，进而去理解和重现业务架构模型。那产品经理呢，就更应该把业务背后的逻辑关系抽丝剥茧的整理清楚。我们在招产品经理的时候，会要求产品经理具备抽象和建模的能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抽象概念模型的能力。有些公司甚至会在复杂系统里面设立一个叫做业务架构师这样的岗位，专门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像传统软件行业里面的系统分析师。概念模型有一点偏技术，又不是一个很酷炫的东西，很难拿出来做展示，而且它的作用不是那么立竿见影，所以很多时候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它在业务逻辑复杂的产品设计中确实非常重要，希望你能动手去尝试一下，挖掘它的价值，为自己所用。第二种图例呢，要说到的是流程图，还有甬道图和时序图，它们是类似的东西啊。所有的业务系统中都有流程，我们的文档中一定会或多或少的涉及到流程图。最基础的流程图呢，是面向过程的描述性的流程图，有些图形规范，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圆角矩形，然后数据操作是矩形，判断是菱形等等。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意思。但是我确实很少见过真的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格式画的这种流程图基本上就是用这个矩形和菱形，然后有时候为了加以区分可能会有颜色上的差异。但是如果流程比较复杂，涉及到的角色或者子系统模块多起来的时候呢，传统的流程图就会开始捉襟见肘，应接不暇。所以除非描述单一功能模块内部的简单流程，我一般很少会用传统流程图，而是会用甬道图或者时序图。甬道图很好理解，就是在传统的流程图上加上角色因为每个角色之间是平行的，从图上看起来每个角色就像是一个甬道，通过这些甬道去标识每个动作是由哪个角色或者说可能子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了是由哪个角色做出的。这种图形呢，一般用于比较宏观的流程描述里面，比如划分各业务角色之间大的流程步骤或者描述子系统之间的边界和职能。当进一步我们细致到具体的用力或者方法的时候呢，可以用到时序图。时序图也是 UML 标准里面的一种图式，也是面向对象设计的一种工具，本来是工程师用，后来被产品经理借来描述业务流程。时序图整体看起来像很多根竹签儿，然后每个竹签儿代表用户啊，或者业务对象啊，子系统，甚至有可能是时间。凡是可以向其他竹签儿发出请求的，都可以表示为一根单独的竹签。有一些需要定时执行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从时间这根竹签发出的这个请求。每根竹签呢向自己或者其他竹签发起请求，然后响应请求的竹签呢则根据这个请求开始一个执行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同步的，也可以是异步的，也可以是判断过程，也可以是循环。总之时序图可以表达的逻辑非常的丰富，可以把这个复杂逻辑梳理的特别有条理，而且读图的成本很低，因为你想流程图它其实是有线索的，你只要跟着这个线的发展去读图就可以了。所以既能一目了然呢，也有引导的按图索骥。我有一段时间非常迷恋这个时序图连项目管理中的不同角色的流程安排都会用时序图来表达。强烈建议你深入的学习一下这种图式，然后把它用到你的流程分析里面。第三种想说到的图式呢是状态图。系统中所有的概念实体都应该有状态，用户有状态，订单有状态，账单也有状态。在数据结构设计的时候呢，经常会在业务对象表里面加一个状态字段。产品经理有时候不会将状态显示的单独表达出来，而是让工程师自己读业务逻辑去区分和判断业务对象的状态。这样的沟通断层会产生一些风险，有时候描述同一个状态用了不同的用词，导致工程师记录成了两个状态。比如说前一条业务逻辑写的是完成对账后系统进入休眠状态，然后后一条可能写成了这个完成角色更新后系统挂起这可能来自于产品经理的不严谨，结果系统里面就出来一条没必要的脏状态，就是它既有一个休眠状态又有一个挂起状态，其实是一样的。那更吓人的呢，是有的产品经理描述不清楚，导致本来应该是不同的状态被开发理解成同一个，那未来需要做拆分的时候呢就会特别难。比如说用户欠费挂起和用户到期挂起应该分开不同的状态， 但是产品经理在文档里面都写着挂起，那导致未来给用户开通服务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从数据表里头做区分啊，还要去可能要关联日行为日志的表等等。所以建议产品经理对于比较核心的业务对象，把状态画成状态图，每一个节点是一个状态，然后每两个状态之间啊会有一条线，这个线上是行为，描述的是触发状态转变的可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帮助你从状态的角度出发，去穷尽所有状态之间可能的变化，保证不会遗漏用力。那想说的最后一种呢，第四种也就是用力图。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用力文档，那这里我们来说一说用力图。用力图是 UML 的标准图式，看起来很简单，一个火柴人和一些椭圆啊，这个每个椭圆呢是一个用力的描述，然后把椭圆和人连起来。那用力图复杂起来会很复杂，比如还有扩展点呀，那互相之间的这个关联包含关系等等，但开始使用它会很容易，只要这个火柴人和椭圆，然后可能还有这个系统边界，就是一个矩形就够了。那这么简单甚至有点蠢的图能干嘛呢？首先是可以让读者一眼看到一个产品或者一个项目需要实现的用户价值啊，以及它可能的规模是什么。另外呢，则是可以利用用力来组织产品文档的结构，很容易理解啊，也容易作为标准来管理进度。用力图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区分用力的力度，这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问题。同一个人的用力力度划分标准可能都不同，比如说 CRUD，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建、读取、更新和删除。那 CRUD 究竟算是一个用力还是四个用力呢？比如账户管理算是一个用力，还是说账户创建啊、角色分配、账户删除、账户查询四个用力？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就很复杂的哲学问题啊！即使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能找到一个金标准。我最喜欢的标准呢，是来自我参加过的一场 UML 的培训。当时这场培训上说的是要以卖点作为力度，也就是设想你的系统是按照功能收费的啊，你从兜里一个接一个的往外掏这个用力，每掏一个用力用户就要付一份钱，你要保证每一个用力用户都是愿意买单的，同时呢又要保证用力尽可能的丰富，以求收到足够多的钱。假设你现在做这个即刻时间，你从兜里掏出一个修改密码这个用力，那用户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卖点啊，但是你现在做的是一个复杂的金融保险系统，很有可能修改密码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卖点。所以用力力度的划分一定是因系统而异的。 OK， 那我们今天呢从概念模型开始说到流程图、状态图和用力图从表面的图讲到图背后的工具和方法这些东西最主要的作用呢是可以辅助我们找到这个思维框架用完整而且有条理的逻辑去把一个业务描述出来。它们就像是工具箱只有熟悉了这些工具的效用同时又足够熟悉环境，才知道什么场合拿出哪样工具是恰当的。这其实也是产品经理的基本功啊，即使可能有一些工具你很少用甚至用不上，也不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只有单调的几样工具，因为掌握的工具会影响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正像那句古话说的，手里拿着锤子，那看起来全世界都是钉子。而这些已经被大量的前人应用和雕琢过的工具呢，其实也带着他们的智慧和经验，研究这些工具本身也是一种对于这个前人智慧和经验的学习。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关于这些图例的具体问题，欢迎留言讨论。